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我哋继续派溪钱。 不过咧，我今日本来想同大家讲下股票嘅，但我惊咧讲完之后咧，嗰集咧要汇丰升翻做130几蚊，会唔会咧？ 黐捻线！嗱，我话俾大家， 只要嗰时130几蚊，你话我俾人听啦，佢跌到60几蚊，啲人屌柒你添啦。 我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食紧呢个陈宇佳嘅56粒，同埋饮紧靓红酒。我告诉大家，有一天呢，我呢就去大根病房当值。我去大根病房当值的时候呢，有个大叔跟我讲，有护士佬黄永救的股票跌，你咪剩返俾我仔啦。我话唔想信啲股票跌喺度停板啦。我话唔信啲股票跌喺度真係執笠啦。你呀、你冇急钱唔够三两重，你同我讲呢啲。你知唔知咩叫程式包售啊？你知唔知咩叫50天平均线啊？ 程式包售真的不知道什 麼。我想跟大家讲一样东西，大家不用听这个大叔勾噏246，大家上网看看，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哪只股票在美国市场啊？你不要看香港市场，你看香港市场包你一學眼泪，你看美国市场，有哪只股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还有交易，你就会不买股票。我话俾大家听，当中唔系冇有， 即系咩可口可乐啊嗰啲， 可口可乐嗰啲当然有啦，雷曼证券嗰啲当然有啦，汇丰银行嗰啲当然有啦。你喺呢个淘汰战里面，嗱，我哋讲71年嘅香港，70年代嘅香港，喺股票嘅淘汰战里面，如果当中大家有买股票嘅，当中有80%啊，有纪录以嚟80%嘅股票。是由呢个联交所除捻咗牌， 真系啊？ 系啊， 咁捻严重啊！ 由70几年股灾开始，有80%嘅股票系除捻咗牌，即系唔系暂停买卖，系冇买卖，即系取消买卖啊！ 不过讲老实咧，即系其实 嗱，笋哥，你唔好打断我住，讲埋先啊！你讲埋先，狂屌我！ 我冇谂住屌你。 大家知唔知咩叫股票？股票就系一间公司所发行嘅一种。债权证，嗰种债权证系你认同间公司未来嘅动向，或者你未来嘅方向，你注资呢间公司，令到呢间公司更加去到进一步嘅一个银纸与嗰个证券嘅交换等价。嗱，我想讲呢番嘅说话系股票最基本上嘅理论，大家成日都讲。我收到内幕消息啊！阿哥，你唔好玩鸠我啦！你喺街市买菜嘅，你收到内幕消息，消息落到你度都唔系咩消息啦，细佬，你啲消息点得翻嚟噶？我听阿顺嫂讲噶咋，阿顺嫂，你啲消息点得翻嚟噶？冇啊，我听阿顺哥讲噶咋，阿顺哥，你啲消息点得翻嚟噶？我今朝睇信报，屌你个閪，你玩鸠我咩？第一。你是散户，你就要明白一样嘢。你身为一个散户，你的角色。第二样嘢，你已经是进入一个第二个阶层啦。你不是散户啦，开始是一个股东的时候。咩叫股东？就是你在某部分的股票持有很大量，某公司的股票持有很大量的时候，你有些消息是人哋冇，你有的。那你可能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台阶。我告诉大家，你是散户，你永远都是做一样嘢咩呢？点心。根据这个布兰克的财务估计，在2006年， 布兰克定布兰奇啊？ 布兰克啊，布兰克啊，好似译名译名系咁啊。 布兰克系咪嗰个 公司？ 哦，我知道。 咁咧，佢个统计啊，全球上边买股票散户啊，唔系讲大户，散户买股票能够赢钱嘅人系几多分之几咧？系亿万分之一两成嘅。你长买就一定会输的股票，你短炒就可能会赢。股票和赌场是一样的，你不要想着哪些是摆长线，哪些是摆短线。以前经常很多人说汇丰冧香港冧，那时候香港只有几只股票而已，哥，那时候大陆都未开放市场，大陆那阵时还是讲文革，毛语录还是很盛行。刚刚毛泽东先说，我们现在要打击这个四人帮，你仲讲紧呢啲说话嘅时候，你唔好讲啦。股票市场同全球市场一样， 一秒裏面可以變化好大。我哋而家已經唔係話匯豐冧、香港冧嘅年代，大把股票扎實過匯豐，3988中銀已經好過匯豐啦。我哋一廂情願攞感情去投資匯豐嘅時候，你咪撲街。 中銀都賴嘢，我覺得好勁喎，近排。 中銀都賴嘢，但冇匯豐賴嘢得咁緊要。你想上翻133蚊，十年後都未必得。即係你大家睇股票已經唔係以前嗰套，全球市場已經變幻莫測。你唔好話俾我聽。我讀啲乜書乜書，我話俾大家聽，你讀啲乜書乜書畢業都唔緊要啊！你嗰班人都會去咗邊度？雷曼證券、雷曼銀行嗰啲嘅buy na之類之類，嗰啲都係讀好多書畢業㗎，咪一樣撲街。根本同賭場一樣，能夠贏錢嗰個只有兩個字：幸運。 嗯，啱。即係咁，不如買六合彩好過。 係真㗎，筍哥你講得啱，真係買六合彩好過，真係買六合彩好過。 因為即係你見到咧。即係今年咧咁多鋪頭執笠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同呢個股票搞唔掂有關嘅。 啱啱啱，我話俾大家聽， 大部分有錢佬有錢都係炒股票。你睇下而家四叔啊、四叔啊、同叔啊嗰啲，全部都係 能夠揾大錢嘅喺股票，等於同你入賭場一樣啊！你點去揾大錢就係、是、賭大嗰筆錢咯。 即係你話好似啊邊個李嘉誠又犀利啦嚇，近排呢個套現咗呢個中銀。賺咗40多億， 是啊。 不過我見到你見到近排排山倒海咁樣箍中銀咧，你都覺得幾撚大鑊，好似。 你聽我講啊，筍哥，而家嘅股票市場，你散户入場玩，只會變成兩句嘢：點心。嗱，我哋咧，我抄低咗貓子啊。 啊，你有講。 話說咧，我哋有個網上面留言嘅大大叫做358，358係一個讀書出身嘅炒股嘅人士啊，即係佢係讀一啲嘅學術性嘅出身嘅人士。如果佢讀學術性出身就啱啦，有好多喺股票上面嘅理論喺股票市場係實行唔到嘅。理論係喺特定嘅環境、特定嘅條件之下，佢先會有一個特定嘅答案。 嗯， 當而家市場變化萬千，冰島成個國家破產嘅時候，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啲股票理論可以得。如果你啲股票理論可以得，你就唔係今時今日嘅358。你亦都唔会复我嘅嘅留言，喂，有人唔使听个电话上 讲。Okay, 继续。 你亦都唔使复我嘅留言，因为你根本唔喺呢个 class。好多人买股票净系认一样嘢就系、是、认屎认屁呢几个字，我真系要讲认屎认屁四个字。程式抛售咩叫程式抛售？点解大摩尔吹之者去到五十几蚊、六十几蚊？就是因為佢估值係咁多，佢嘅程式拋售價就係50多蚊，你一個佢程式拋售價咪全部抌撚曬出嚟，諗都唔使諗啊，冇感情可言。 嗯、 大家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哎呀狗護士，你咁高噏246，你咪炒股專家？我話俾大家聽，你等於問一個人，我係咪賭場專家啫嘛？梗係唔係啦。同埋一樣嘢，股票係有幕後操縱，大家唔好諗一樣嘢就係話啊！屌你老尾，股票公平，股票如果公平啊，就冇咁撚多大户玩啦。 但係點咧？阿九婆嗰單嘢你又點睇咧？咁樣 咩啊？蝕匯豐 係啊， 冇個魚喺度蝕㗎啦。 係咪？即係你其實之前咁你咁好戇鳩嘅，你即係魚引咗佢撲街，你又叫推佢去死啊？ 你聽我講啊，筍哥，如果你老婆話俾你聽，你買匯豐啦，你唔買嗱，佢自己個心態已經係要買匯豐。如果你話俾佢聽買第二隻，佢根本唔會買，咪斬鬧交，咪當算數咯。即係俾佢買一個教訓，知道呢、這個係錯誤嘅投資，下次識得去到點樣維護自己。我由頭到尾都叫佢買咩咧？3988， 3988係係 中銀，大陸中銀。嗱，我哋講翻幕後操縱嗰樣嘢，你喺呢個世界上面咁大嘅資金，唯一推得喐呢個波嘅能力嘅人系边个？国家，国家先有咁嘅权力，先有咁嘅能力去推喐一个波，去到滚存一嚿嘅资金。咁如果你成日都话啊，唔系、哦，股票市场系好开明、好公正、好无私嘅话，呢啲人应该拉去做咩呢？枪决、打靶， 同埋轮奸。 你个根本唔捻适合呢个市场生活。 不过呢啲真系戇鳩咯。你谂下，其实其实而家一路即系其实玩得嘅人都知道。即係所有股票都係有人睇後面操，有人操縱㗎啦，同埋唔係邊會有嗰啲叫做咩開市前競價時段啦、你可以咧， 唔係佢你發覺咧，股票市場做咗一個平台係永遠益一啲咩咧大買家咯。 係，即係你嗰啲所謂競價時段咧，可以令到嗰只股票嘅股價咧，如果你喺事前交易嘅話咧，個價或者市後嘅，即係呢個3:15到3:45中間競價嘅時候咧，嗰、那個交易嘅價錢咧係一個拍賣價嚟嘅。係，即係我可以將譬如話而家我只五號仔係$100咁啊，我咪叫咯，我叫$120，然後咧有啲撚樣就會自己喺度拍賣，賣個價出嚟。咁你當然個底價低啦，譬如話你底價由$80開始拍啦，咁咪拍高過$100咁啊。即係你諗下佢如果即係佢如果冇人為操控喺佢裏邊咧，佢就唔會有容許，即係佢呢個 game 係唔會容許呢啲嘢出現嘅。即係佢價錢係 fix 噶嘛，即係你點會而家買包牛肉乾係$5，點會透過競價時段佢變咗$6啫？ 啱，係 咯。即係仲有場外期權交易啊，即係呢啲我去預測一隻股票佢之後會去到咩價錢，呢、這個完全就係賭錢啦。 啱、啊，係咯。仲有 put call 輪咧 ，put 輪 call 輪亦都係賭錢。係、 啊。 你唔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係做投資，我屌你老母啦！你等於去澳門同我老婆講，阿老婆，我攞$100澳門做投資，擺明係投機嚟。 嗯，不過咧，大家咧網友咧玩還玩，即係有兩樣嘢千祈唔好鬥呢個。唔係，即係嚴格嚟講，有兩樣嘢唔好鬥。第一個margin大家都知啦、第二咧，期權交易千祈唔好掂。點解咧？因為大家咧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當呢、這個當呢個你要去，即係當咧你去估個價錢咧，係少過你估個價錢嘅時候咧，中間相對嘅差額咧， 你補曬落去咯， 你要自己全部填曬錢落去。咁然後即係你可以一日唔見你原本嘅本金嘅幾十倍嘅價錢。你知道尤其咧而家個市況咧，即係興咧突然間一日大跌啊。即係其實咧，只要咧有單日嘅大轉向咧，已經 係撲街， 已經可以玩死你。所以即係我就唔係專家，但係咧啲前輩都係咁同我講，即係咧千祈唔好玩啲咧令到你負債嘅遊戲。係啦，即係你可以話你啲住咗錢係真金白銀揾翻嚟，蝕兩張咪揾翻咯。反正你有條件去揾啲舊錢。係啊，但係 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你揾到錢想做啲咩咧？都係想過啲好嘅生活啫，不如而家洗撚咗佢啦。嗱、 啊！而家呢個年代洗錢係咪好開心咧？你覺得？ 阿筍哥，我啱啱試下買啊！个大牛仔裤全部未剪呢部， 5.0几啊？ 全部系 Evan 嚟噶， 系咩？ 系啊，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即系$1000几条牛仔裤减到$89几咁样。 喺边度买 ？IT 咯。咁啊，呢、這个大价咪做呢啲嘢咯，买啊10几条牛仔裤咯。咁啊，九婆又 Levi's 买啊，又系买啊5条牛仔裤。 你有冇自己501咧？ 冇啊，咁耐未买过501，因为501菲律宾做噶。 是嗎？ 因為而家牛仔褲，我覺得邊個地方做嘅牛仔褲一流啊？第一就係日本仔啊，第二美國咯，即係佢起碼仲布邊幫你做啊，即係 red line 啊。 但係你會唔會買翻以前嗰年？即係我知道而家有啲鋪頭佢係 買 vintage 牛仔褲啊嘛。 係咯，即係買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501。 阿媽都唔認得啊，大佬。 係咪啊？ 同埋一樣嘢，我唔中意人著過嗰啲嘢。 啊，咁啊係。 即係好窄洗啊！即係你要知道一樣嘢，50、60年代嘅牛仔褲著過嘅係咩人啊？監等。 係嗎？ 501喺美國係俾監等著噶， 唔係啊，真係啊， 你唔知啊？ 唔知喎。 嗱，我想同大家講，你有一間鋪頭，嗰間鋪頭係花園街嘅，花園街中間嗰間叫乜鬼嘢啊？咩記啊？嗰間叫乜坤記啊？俊記啊？ 唔撚識， 專賣一啲501，佢喺啲好陰濕嘅位劏一刀嘅，令到你冇辦法補到嘅。邊啲位咧？喺個袋底啊、屎忽啦、拉鏈位啊，嗰度總之係劏一忽出嚟，令你冇辦法補到。嗰啲501真係美國做啊，嗰啲美501邊度著過咧？咁笨。 點解要劏一刀咧？ 劏一刀等你冇辦法補到嘛條褲。咁你因為嗱，點解啲監等會抌咧？嗰條501係美國政府抌出嚟嘅，就係因為嗰啲501已經著到爛啦，冇辦法再維修啦。咁啲友仔要抌嗰啲501嘅時候，又唔想人哋即係攞出去再賣啊，咪喺嗰度劏一刀咯，攞 cutter。咁嗰啲。褲冇辦法補到，總之補到都會好得人驚噶。你喺個袋底嗰度補一刀咁，你點補啫？係咪補翻爛煲落去？美國咧有啲監獄咧係著牛仔褲嘅，有啲監獄咧係著啲橙色衫，嗰啲囚衣。 係咯，我睇緊電影都係著橙色衫。 嗰啲係啲嚴重啲嗰啲，好即係真係美國係俾你電影睇得黑白間衫啫嘛，即係佢哋係。穿橙色囚衣那些是一些很重犯 CAT A 的監獄來的， 唔係 cat A 嘅咧，美國有好多 cat C 監獄啊 ，cat B 監獄，嗰啲係著咩衫咧？五零一咯。 嗯， 即系佢里边有工场有嘢俾你整。 而家唔系啦，而家。 而家唔系啦，当然。 系咯，而家五零一咁贵。 啊，唔系，而家都系五零一噶。 系咩？ 系啊，而家好似唔系，而家就以前就五零一嘅。咁因为可以扣楼嗰条裤同埋襟着啊，咁咧任使啊，咁所以嗰阵时就五零一嘅，因为五零一贪嗰样就系扣楼咯。咁条拉链又使唔烂，因为如果拉链又惊系烂咗嘛，烂咗就维修唔到嘛。 你扣楼好啲， 系扣楼好啲。咁以前监狱就着五零一嘅，咁嗰间喺花园街嗰间就专卖啲牛仔裤咯，专卖五零一嗰啲监趸牛仔裤咯。咁、所以我唔买啊旧牛仔裤，屌你通常监趸着捻。 喂，但系如果咧而家唔买股票咧，使 cash 咧，即系经济唔好咧，样样都平啲咧，系 咪？咪使晒佢咯。嗱，我想同你讲一样嘢，顺 有咩使钱嘅策略可以推荐下？ 你有钱都系爱嚟享受嘅啫嘛，系咪先？ 嗯、 你嗰笔钱冇理由话，哎呀我净捻咗佢喺度。咁之後就死㗎嘛，咁呢樣係好戇鳩嘅決定。咁你既然有錢我嚟使，不如而家使撚咗佢。你蝕股票蝕撚咗，你係甘心命抵。使你使撚咗，你又唔甘心命抵喎。好多人都係咁喎，香港人。我發覺好多香港人都係咁啊。話説我啲同事好撚搞笑啊，有一次。咁咧，我有一個同事咧，成日認屎認屁。咁佢有一日戴個眼鏡喎，咁咧就係呢、這個唔知 Gucci 定 Burberry 啦咁。就话哇几千蚊贵嘢嚟噶，屌晒卵气，配块眼镜片都几千蚊啦，嗰个蔡司嗰啲，你同我讲呢啲，你都唔够。咁佢话哇赢捻咗股票，我平时买股票几百万上落，你呃我咩？几百万上落，你又唔会成个口啲牙都系崩都唔伤捻翻啦？副眼镜，屌你老味，廿年都系嗰副嗰啲学生框咧，变啊啡色变白色嗰啲。 诶、你系咪讲啊？啊、牛医生， 唔系牛医生，牛医生又系咁捻样啊！屌，好老实讲一样嘢，你有钱你享受咗佢，系即时嘅享受咧。你话唔系啊？我炒股票谂住嘢，你年纪大先享受，你年纪大有咩享受啫？嗱，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都系老生常谈，都系老调子。我识得一个富翁，好有钱噶，住半山区。不挺嘅西装不但止，屌你都腰挛柒曲，你着不挺西装有卵用咩？第二樣嘢，永遠著波鞋，對波鞋仲要係貼嗰啲啊，自動黏貼嗰啲。而家好啲啦，有錢誒，呢、個 Gucci 出咗啲新嗰啲自動黏貼波鞋，咪依家啲有錢佬咯，佢咪著呢啲咯。點解咧？綁唔到鞋帶。 係。 因為你隻手唔靈活啊，根本連綁鞋帶嘅能力都冇啊。第二樣嘢就係點解舒服啊嘛。係。你年紀大著唔到啲皮鞋噶啦，已經。 嗯。 屌你嘥撚氣啦！年紀大你攞啲錢嚟做呢啲咁嘅嘢睇醫生，你不如後生洗刷咗佢啦。 我聽過有啲有錢佬係 design 過個鞋嘅內籠噶嘛。 係咩？ 係 點 design？ 咪即係做到個內籠好似波鞋咁咯。 哦。 主要你鞋個外表係一個形嚟嘅啫嘛。 咁啊係，因為著唔到啊。 係咁。 你年紀大著唔到噶啦，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屌你個年紀大著高踭鞋嘥撚氣，行都行唔到。 同埋你著嚟都冇用啦。 啱。即系你后生嘅时候，你有钱，你宁愿买汇丰，你宁愿洗烂咗佢。 即系衣服系一回咩事咧？衣服系一个增加你性魅力嘅一个装饰嚟噶嘛？ 啱啱啱。 你年纪大嘅时候，你閪都唔想掉。 啱、啊，克拉夫斯特艾宾讲嗰句说话，阿笋哥亦都讲得好啱。你嘅魅力，女人嘅魅力唔系来自裸体，系嚟自衣服。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先敬罗衣后敬人。第三样嘢，衣服带嚟你咩咧？自尊。 嗯。 呢样好好实际噶。你唔好同我講一樣嘢，嗱阿筍哥，而家社會上面咪鼓吹啲綠色消費嘅，就係話我哋應該唔好就係用一啲多餘嘅錢去買啲無謂嘅嘢。嗱，我哋買一條褲就夠噶啦，一對鞋就夠噶啦，孭個書包孭到爛先抌啊！我話俾你聽，你依照佢咁消費，如果你係你十幾歲嘅細路，你阿爸第一時間失業， 嚇 諗都唔使諗。我哋點解而家今時今日可以碌到呢個社會咁大，呢個波咁漂亮，呢個？香港地點解年三十晚有煙花放？就係因為我哋過度消費曬 啦。啱，錢係得兩個方法嚟嘅啫嘛。第一個就係透過生產，第二係透過交換嘛。 啱。 你冇生產冇交換嘅時候就會冇錢噶啦。 啱。 係嘛？ 呢潭就會變死水啊！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實際嘅例子，記唔記得當年沙士？冇生產冇交換，香港變成一個咩死城？ 係 係。即係你仲同我講綠色消費？哎呀，系啊！而家冇錢咧，啲鞋著都爛先。但你唔好聽嗰啲柒頭皮講啦。綠色和平收撚咗人哋嗰啲石油公司好撚多錢 啊！唔係，不過我有兩點，即係咧，我有兩消費咧，我就一半一半啦。即係你話當年咧，你有聽過 Coco Chanel 啦？ 有 Coco Chanel， 你知唔知佢點解會出名？ 唔知。 以前咧講緊維多利亞年代嘅時候，嗰啲女咧， 轉翻俾我老婆。 好啊好啊，啲女著衫咧，咪著到成身一嚿一嚿，好多嗰啲。 即係又要公主就又呢、這個又要搵個速空帶砸大個波啊，然後又收腰部咁，咁你卡得九啊幾樣嘢嘅。後來呢佢有個突破性嘅發展呢， 胸圍 唔係佢呢就係、是、話 one piece 嘅衫簡單，第二呢就係、是、luxury 嘅 accessory， 即係必須嘅奢侈品，係啦，即係你可能係戴一條鑽石頸鏈，然後著一件衫咁樣。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呢個係我咁睇，即係個啊，我想講咩咧 ？Sorry，go back 先。唔係，即係我會覺得咁咯。即係如果你要使錢嘅時候，你要使得啱咯。 啱。 即係你咁，但係你話食，即係咧有一個我就好反對，即係食自助餐。 係。 系啦，即系我觉得食自助餐咧，即系以前细个就好捻中意嘅。 点解咧？ 即系咧，僆仔嘅时候，喂，大佬，你冇钱你啊，即系好似你话斋，你成日讲个故事吓，咩六蚊三味吓，然后粟米六粒咁样，屌老尾，即系嗱，讲真，细个都唔系真系食得好嘅。万一咧，以前细个咧，万一有啲咩饮宴嘅时候咧，真系会食到呕啊。 系， 因为你穷啊嘛，你平时 屋企都冇穷食咯，系啊， 你平时屋企都冇乜好嘢食嘅时候，喂，屌尾你去 到就食噶啦， 你啲大人又喺度扮斯文咁样，屌你见到又咪多件咯嚇，即係咁樣臨尾埋尾嘅時候咧，你真係覺得哇好撚飽喎、啊，但係你都覺得哇仲想吃多兩嚿添啊！即係細個咧嗰啲醜態不露，即係同而家咧啲內地人係差唔多。咁但係你慢慢大個咗之後，其實你對呢個世界認識多咗啊嘛，你知道咗喂大佬即係其實每日抌嘅嘢食係抌好多嘅。 係。 同埋其次就係、是、你食嘢咧講真的，食就食啲好噶嘛。你食得自助餐擺出嚟一定唔係最好嘅，即係長嘅蟹一定係食到最後嘅，即係佢嘅嘢食唔會比 A grade 嘅嘢食。即係如果你真係諗住自己有錢食得奢侈，有一個好嘅地方，又好要有個好嘅地方同朋友坐低食飯咁樣食幾個鐘。如果你俾得自助餐咁嘅價錢，其實你可以揾好好嘅餐廳，即係可能係五六百蚊一人，即係千二蚊啦。嗱，你問下九護士，千二蚊喺香港有咩地方 ？Good food, good quality, 哇，好多啊，諗唔到，好多， 即係你根本有好多條件可以揀咧。所以咧，我勸喻大家咧，即係唔係話叫你唔使錢啊，錢照使，但係買 good quality 嘅嘢。即係我諗係由呢個轉向開始咧，即係呢個世界交易有繁榮，經濟係好，同埋咧對你個人品味都有所培養咯。特別咧係近新年啊，聖誕節之後到新年咧，即係呼籲大家盡量食少啲呢個自助餐，即係本身係一種低文化、低水準、冇智慧嘅飲食文化咯。我 啱，因為自助餐 我咁樣會得罪狗婆 啊？唔會嗱，自助餐咧俾唔到啲咩好嘢你食，酒店嘅自助餐咧，我話説啦，自己即係阿狗婆好中意食自助餐，狗婆永遠淨係去兩間酒店食自助餐嘅啫、 嗯， 第一間半島。第二間洲際， 半島係咪真係做得好 咧？半島嘅自助餐係好好食，但係好少嘢食㗎。半島自助餐、真係㗎。嗱， 其實咧，我出席過咧好多即係朋友結婚嘅自助嘅 buffet 咧，其實咧永遠都食唔飽㗎。係，即係鬼佬嘅 buffet 咧。即係點解我會認為咧，即係鬼佬嘅 buffet 會好過中國人嘅 buffet 咧？你會發現咧，永遠咧，譬如話佢一萬，我當你十圍人咁樣啦，唔係即係。佢一個 table 係坐四個人嘅啫，十個 table 即係四十零人啦。order 一隻羊，食唔食？即係 食唔曬啊？ 唔係食曬，但係就 唔飽 咯。即係佢你過去片兩片俾你挑，好快啫嘛，一人片幾片咁樣。 啱。 跟住然後但係咧去到嘅時候咧，講真，如果你參加人哋嘅宴會嘅時候，你唔係諗住真係去食飯噶嘛，你去 congratulation 噶嘛，即係同人哋嘻嘻哈哈傾下偈，揾個酒杯哼下哼下，跟住然後肚餓咬兩貼嘢。即係同中國人嗰種食法好唔同啊！中國人嘅飲宴係要食飽先啊，食飽 先走啊！屌， 即係食飽先 all right 噶嘛。屌食唔飽嘅時候，你要咩飯菜侮辱人哋咧，就去食碗雲吞麵。 唔、係叫碗雲吞麵，叫碗伊麵。 係啦， 喂，派人過俾碗伊麵我。 即係呢啲就真係正式老撚肚啊！ 嗱，我想講啦，以上嗰兩間酒店咧，係香港都比較老牌嘅酒店。 喂 ，Intercontinental 得㗎？ 咩 嚇 ？Intercontinental 係得㗎。 Intercontinental 洲際 酒店啲嘢 OK 㗎。 即係而家都得嘅。 而家都得㗎。話説點解咧？嗱半島酒店咧食自助餐好得意嘅，永遠有個 main course 俾你嘅。你一坐低佢問你㗎，露台餐廳話 Vanda 嗰個就會問你，你要一個 main course 先，定你出去食咗嘢先？咁咧，我通常咧就要一個 main course 先，因為佢嘅 main course 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好食嘅。咁你通常食完個 main course 你就會飽嘅。 通常有咩揀咧？ 通常牛同豬羊。 我就冇海鮮嘅。 有海鮮嘅。 即係海鮮就出去牛。 唔係海鮮都有嘅，即係牛、豬、羊、海鮮咁咯。咁我通常就好少揀海鮮，因為海鮮嘅份量唔夠，即係唔夠企理啊。佢做得最好嘅就係嗰個 lion sleep， 佢哋嗰個 main course。lion sleep 加一撇嗰啲嘅 wagyu 啊， 係 grade A 嘅 wagyu。咁咧就非常之嘅好食，仲有嗰個牛尾湯，哇！屌你不得了。咁之後你都食飽啦，你出去仲食到啲咩咧？ 咁啊，出去通常就甜品 buffet 噶啦。 甜品啦，通常有啲生蠔嘅，但係都食唔撚到。我就不嬲唔食生嘢嘅，好少食嘅。阿狗婆就屌你老母打起打落，屌你唔見到屙喎，好撚嘢。而家都唔夠咁舐佢屎忽窿，屌閪都唔夠咁舐佢屎忽窿，跟住有三文治菌大佬，屌你佢食生蠔打起打落，好撚恐怖啊！話俾你聽，即係你同佢去豪巴食嘢，你真係蝕撚俾佢，屌你老！咩三十幾蚊隻？你要幾多？一打咯，真係噶！我上次試過同佢去嗰、那個伊利近街嗰間叫 Oscar Bar。 Oscar Bar， Oyster Bar。 Oyster Bar 係嘛？唔識讀啊。 Oyster Bar。我問佢，佢有啲叫法國同好嘛？咁嗰個人就問我：啊先生，阿九護士，法國同好新翻要幾多？我要一隻。我聽個狗婆講一打，啊咩啊？ 幾錢一隻呢？ 好似唔知四十幾六十幾，即係錢唔係問題，佢食得曬先堅，大佬。 咁啊， 一次過懟曬一打喎，之後再 蠔都幾利嘅， 仲有啲咩蠔添啊？今次翻咗啲美國，唔知咩蠔，咁啊半打。哇！我屌你，我食撚咗兩隻已經做咩呢？去廁所，去撚咗廁所半個鐘頭出嚟，屙撚到痔瘡突撚埋出嚟之後，阿狗婆問：喂，你做咩？唉，唔得，大佬，再屙多個。 喂，你真係好怕食生嘢。 我食撚咗兩隻，唔知三隻定兩隻，坐撚咗半個鐘喺嗰個屎坑啊！屌你老味，係屙撚到眼都突撚埋出嚟，屌你老味，真係眼都突撚埋出嚟。阿狗婆好撚嘢啊，打起打落唔撚屙噶。嗱，咁我點解今次講呢啲嘢咧？就係、是、你大家買股票，你有錢買股票，不如有錢享受咗佢。你股票你蝕。你甘心命大，点解享受你唔甘心命大啫？你有钱多我哋嗱，钱最大嘅好处我哋做咩咧？换取快乐。 唉，钱系我哋传系即系钱第一个 form 嚟嘅，即系你唔 transform 咧， 冇用噶。 系咯，佢系废噶嘛。 佢系废嘅垃圾嚟。 废，即系你睇住晒数字唔会开心噶。 啱啊。 系。 即系你等于有啲人话成日都话，哎呀，我买股票买捻咗几多，好捻开心。你不如洗捻咗佢啦，嘥鸠气。如果你冇得洗，就证明你冇钱。 系。 即係呢樣嘢好老實，咁你冇錢你冇可能買股票啦。你冇錢有可能買股票，最終係蝕撚到見底。香港好多啲咁嘅傻仔，我覺得。 係 即係大家希望我哋今集講一集談股票，我哋唔係話俾你聽要買邊只股票。 即係我哋都唔係專家， 係要希望你轉變你嘅價值觀。 係，即係咧，我覺得尤其咧點講咧，錢係越早使越好嘅。咩意思呢？即係譬如話咧嗱，講真的，即係而家一千蚊對我嚟講都已經係即係好等閒啦嚇。但係你講真的，十年前咧， 哇，一千蚊好大啊！ 一千蚊，即係我十年前咧講緊我一個月嘅零用錢先係五百蚊。十年前啊，冇咁多添啊，唔係十年前，係八年前啦嚇。八年前嘅零用錢，咁我嗰時候開始上大學啦嘛。咁啊，即 係一個月五百蚊點使啊？ 係啊，所以好窮噶。即系嗰熟， 咪搭车之后食唔到嘢咯。 系咯，咪即系咧，咁我仲要自己做嘢噶嘛。 你做咩噶嗰阵时？ 影相咯，已经。 哦。 喂，我大学、中学、中七已经开始影结婚相啦。 系咩？ 系。 哦，咁叻仔啊！ 咁啊唔系嘅。咁但系你咁谂啦，即系咧，你谂下嗰时候如果有千零蚊，嗰时候唔系嘅，你嗰时候挣到钱，你真系储埋佢，因为你真系担心今个月。 系啊，今个月冇，下个月冇嘛。 喂，但系屌你尾，喂，如果我知道。可以去到有一日一千蚊唔係嘢嘅時候，喂，我嗰時候真係使撚咗佢，即係寧願同啲朋友嘻嘻哈哈玩一下，屌下閪啊，叽呱啦。 阿筍哥呢種心態咧，我覺得應該擺落啲炒股票嘅人度。講真一句，你炒股票一千蚊，就一聲冇撚咗啦。牛醫生冇幾廿萬都係咁啦， 咁少 成百粒啊，冇撚咗。 佢好啦， 你諗下炒喎，會冇成百粒喎？佢幾撚大筆啊，筆錢，屌！即係你不如使撚咗佢好撚過啦。嗱，我嗰日睇電視有一條撚樣講。訪問佢，我匯豐啊，好撚低入嘅啫，廿幾蚊，我屌佢老母閪，嗰陣時一份糧幾百蚊啦，廿幾蚊好撚大啦， 廿幾蚊， 匯豐廿幾蚊嗰陣時，你做一個打工仔份糧幾百蚊啫嘛，一千蚊唔夠，屌你廿幾蚊幾撚大啊？佢話：哎呀，我個本好少， 你計撚分比例個本梗係唔撚少啦。 係，即係你同埋你講緊，你拎住嚿錢，你嗰時候你可以做好多好嘢。 啱啊啱啊。佢講嗰陣時，香港地啊，嗱，阿筍哥，我想問下你，八幾年你幾多歲啊？ 幾歲？ 幾歲啊？我話俾你聽，我十幾歲嘅時候，半山區豪宅啊，九套山啲豪宅，真係講緊九套山啲豪宅，一座啊，一棟賣幾多錢啊？嗰陣時好似五啊幾萬。五十几万，讲真一句，屌你五十几万、六十几万，你而家就话，屌你我都攞得出啦。嗰阵时系咩钱啊？你唔好讲，嗰阵时五十几万，你可以做啲咩啊？屌你成间厂搬捻翻大陆，成笪地买埋起捻埋厂房，攞捻埋美国啲订单接单出货啦。 系系。 嗰阵时五十几万好捻大，大佬。 不过我讲真，即系不过咧就，其实咧穷咧系一个印记嚟嘅。 系。 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突然间有咁嘅感叹咧。其實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咁嘅，即係佢我唔係佢唔係我朋友啦，即係我知道咁嘅人啦，個女仔嚟嘅，咁咧細個好窮啊，即係個阿媽咧就係嗰啲煲完湯咧，咪有啲豬肉嘅， 食埋佢咯， 啲豬肉咧剁碎咗佢，唔係每次咧煮飯嘅時候抌落去蒸，等佢有少少味，又留翻啲豬肉擺翻落雪櫃，係，即係咧， 哇唔係話，佢幾年你幾年前出世啊？ 唔係嘅，呢單 case 我係近排先知嘅， 哇唔係話。 跟住然後咧，個女仔咧就喺一個咁窮嘅環境下長大嘅，咁然後咧就大個咗之後識咗個男朋友啦。咁我男朋友咧就即係通常男朋友唔知點解就有啲錢啦。咁咧有錢極都係即係講緊係食麥當勞嘅啫。咁啊，大家即係咧佢阿媽咧就將啲豬肉咧就通常咧都擺翻喺個雪櫃嗰度嘅。我諗佢屋企都唔係窮到不得了嘅，但係肯定係好窮窮過。所以先至用呢種方法呢種態度去生 活。 咁然後咧，佢食完咁樣咧，佢咧有一次咧，佢食完麥當勞，咁樣咧，即係香港啲女食九個十，即係十個佔咗九個食完之後食唔曬都係抌撚樣係咪？佢唔係，佢食剩，然後咧就將剩翻個漢堡包就擺咗佢阿媽咧嗰堆肉嘅側邊咁樣。即係咧嗰時候個感覺就好奇怪啦，即係咧一方面又覺得又即係咧咁樣咧，其實佢唔係好認同佢阿媽嗰種生活啊。即係覺得，喂，大佬而家咩年代啊，仲係咁樣生活。但係佢哋又唔係真係話好有條件嗰啲啦。即係可能都係一家老人中門咁樣。咁然後咧，但係咧，因為個女仔咧，慢慢咧，即係透過個教育咧，令到佢越嚟越有錢啊。即係佢會睇到佢自己咧，越嚟越個生活越嚟越好啊。咁咧，但係咧，佢出去咧個生活咧，佢都搣唔甩嘅喎。佢食剩漢堡包，佢都拎翻屋企擺喺雪櫃嗰度嘅喎。咁咧，即係一方面咧，就係佢想擺脱佢阿媽以前嗰種咁嘅生活。但另一方面咧，嗰種窮嗰個印啊，打咗喺我身度，根本就搣唔甩。所以咧，佢就算佢出到去同男朋友可能食完嘢都剩翻啲嘢食咧，都習慣咁拎翻屋企擺喺雪櫃嗰度。 阿筍哥，我諗你梗係去，即係嗱，我唔係潤你嚇。你係咪去得加拿大、美國、英國或者一啲北歐國家少咧？我話俾你聽。 我去過其實 我去探我阿媽啊，探好多啦。喺英國、美國、加拿大、挪威、德國呢幾笪地方，丹麥我去過嚇，瑞士。你只要一食剩嘢，你都唔使講啊！真係唔需要講任何嘢，個侍應已經攞個盒 幫你劈好佢， 幫你劈好佢。係中國人咁衰，倒撚曬嘅啫，真㗎。嗱，我話俾大家聽，有一次好撚搞笑啊！咁咧，我屋企養貓。咁話算啦，我有一次食剩條魚，咁啊同狗婆，咁咧我就包佢啦，翻到去即係睇下阿沙甸魚或者我聽日綠面食啦。個侍應就同我講：，喂，狗護士喂狗啊，我食噶，喂狗，你老母啦！咁啊倒撚曬貼士出嚟咯，由一蚊到一毫子好倒撚曬張台，全部立緊收入袋。即係好老實一句，你今日去即係香港人去呢啲地方去得少啊，外國人唔係㗎，逢係一食剩。佢唔理你張台食剩啲乜嘢，或者食剩幾多嘢，幫你攞個盒 pack 好曬佢拎走。呢個係密蛇㗎啦，已經。 但香港半島會唔會咁？ 喺呢個嗱，我上次去呢、這個，因為我就食曬啊。話説咁啊，如果你食剩咧，佢會好禮貌咁問你。加倫樓，我去加倫樓就 中菜嚟， 中菜廳嚟嘅，遇到個咁嘅經歷，因為阿狗婆就成日去加倫樓食嘅。咁咧有一次啊食剩嗰啲叉燒酥啊，同埋啲蝦餃，佢就問你：阿狗婆啊，你想分開包定一盒過咧？即係人哋會咁問你。 即係講 expectation 就係已經係你要多佢 嘅。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因為人哋都會叫你拎走 嘅， 即係 咁你唔同啊！喂嗱，即係咧話分兩頭，你講緊歐洲咧，其實講真，你歐洲第一場出街食飯就冇香港咁平常啦 嚇。係啊，同埋好貴咯，出街食 好貴啦，即係你同埋你講緊嘉倫樓嗰粒燒賣啊，可能貴過你聽日個晚飯啊嘛。 係 係咁，但係你譬如話，我頭先講緊個係麥當勞個漢堡包啫喎。 咁啊係。 你即係咧，你又要即係將心比己，你又問一下。我想是歐洲食剩漢堡包的人都很多， 唔係歐咁啊係，歐洲食剩漢堡包都是抌， 都是抌啊， 都係抌，即係快餐店喺食剩。 即係所以我話咧，即係點解？即係我其實想講一個現象係咩呢其實不是話啲人唔捨得，即係其實唔捨得使錢咧，係真係有個譜嘅，唔係即係有個故仔嘅，即係佢點？ 不過我想問呢條女靚唔靚㗎？ 我唔靚唔得㗎， 冇嘢， 唔得㗎，即係佢男朋友近得落都算好嘢，佢 啲身形靚唔靚㗎？ 那個身形普通女仔一個啦， 係咪？係咪大波啊？ 窮有窮人的身形喎，你有冇發現？ 屌！我話俾你聽，筍哥，你呢輩啊高我咁多，點解呢細個你最多嗱，我想問你，你細個試過食唔飽未先？ 冇。 我話俾大家聽，細個我哋食唔飽係好平常嘅事。細個你試過生失乸未先？ 冇。 嗱，我又讲翻一样嘢，真系回顾大家细个苦况时，我哋读小学嘅时候，有啲人嚟同我哋做咩呢每个礼拜嚟嘅，度高磅重， 捉失乸， 捉失乸，你有冇试过啊？ 冇冇冇， 度咩呢度你嘅高度，磅体重，量手臂，有把尺噶。 惊你唔够饱，俾啲牛奶饮啊！ 啊，你讲得啱啊！佢唔够饱，俾咩你食嘅咧？通常学校有一派嘅咩咧？得力素葡萄糖，俾一包你，叫你翻屋企。嗱，叫妈咪冲俾你饮，知唔知啊？得力素赞助嘅。嗱，叫妈咪放学冲俾你饮，之后做咩呢捉失乸。我话俾你听，我生失乸都生到真系怕啦。个头点呢逢系星期六翻学校做咩呢唔系补课喎，焗失乸。朝头早咧就搽一浸嘢落个头度，焗捻到晏昼一点钟。我话俾你听，剥条毛巾啊，吓捻死你！啲虱乸喺条毛巾度跌捻晒出嚟，唔系讲笑噶。 但系点解会有咁严重？因为你个住木屋啊。 一嗰阵时点咧？第一住木屋，住木屋有几样嘢令到你会生虱乸，穷冇钱冲凉，冇钱买洗头水。通常系咩呢通常啲劳工拣冲嘅啫嘛，我哋、一嚿劳工拣，阿爸阿妈细个就一家人一齐用噶啦。你唔系话，哎呀，我今日又咩？咩咩 redo 洗头水啊？ 但系讲真喎，即系我已经系两三年冇用过洗头水噶咯。 你用咩洗啊？ 番碱。 唔系细个一嚿成家人用噶嘛、哦？通常用边啲最平嗰啲一蚊嚿龙 嗰啲 嘅， 嗰啲黄色嗰啲蚊。 系最平嗰龙。 洗番碱嗰啲。 同埋一样嘢就唔系日日有得冲噶嘛？你细个试过制水未啊？ 有咁一定有啦。 系制水系点制法啊？ 咪将冇水咯。 你细个试过攞个水桶去排水未啊？ 试过两次。 嗱。你是屯門區爆水管那次排啫嘛，係咪啊？ 係咯係咯，嗰啲咯。 我哋直頭係七幾年嗰陣時咧， 全線制水， 全線一日咧，淨係得一兩個鐘頭俾水嗰陣時係點咧？攞個水桶，細路仔咧就攞個嗰啲垃圾鏟啊，人哋大人就去排街喉啊，街喉會滲漏噶嘛，即係街喉唔係就咁啤啤聲流出嚟啊，攞個垃圾鏟去做咩？隔啲水啊，隔完倒落阿媽個桶度咯。你大人咪可以人哋屌柒你啊嘛，細路仔唔會啊嘛，咁咪同阿隔離阿陳志雲啊、阿、啊、何三哥啊嗰啲咪去做呢啲嘢咯，倒落自己個桶度咯。細個唔係咁多時間有涼沖噶，真噶，呢、這個係真噶。木屋區你諗下咯，我同你講得廿幾人爭一個廁所，邊有涼沖啊？夏天都好啲，冬天三四日醃一次鹹蛋都係咁啦。醃完鹹蛋點啊？咪成頭濕乸咯。到你小學嘅時候住公屋，我嗰陣時住公屋。公屋嘅時候個條件又唔好，啲同學仔又通常啲漁民子弟，咪又係生失乸咯。細個食唔飽係好正常。我頭先同你講嗰啲咩雞蛋撈呢個豉油牛油，大佬正餐嚟嗰餐，平時都係食零食。嗱，我老婆啊都中意做咩咧？食零食。細個糖都冇粒食啦，屌有粒 M&M 都唔知幾撚巴閉啦。 但係咧，我想講咧，點解我話即係呢啲係有身形咧？即係我真係。嗱，幾乎啊，根據我咁多廿幾三十年嘅統計啊， 係， 我真係未見過波大腰細嘅女仔係窮人。 啱啱啱， 你有冇發現啊？ 因為而家有錢，因為有營養多咗嘛。 即係唔係，即係咧我諗提供波大腰細嘅營養係，我諗係好少嘅。 梗係唔係啦，筍哥。 係咩？ 嗱， 根據讀護士學校講，你能夠提供波大腰細，你身形高。嗱，而家啲年青人普遍都高咗好多㗎，比我呢輩，通常都有五尺十至六尺高。點解咧？ 冇六尺高，屌你！ 你有冇六尺啊？ 我冇五尺十。 五尺十，營養好。我話俾你聽，我哋細個咧，學校會派咩咧？一包包得力素、魚肝油，仲有嗰啲叫開胃水。而家邊會派啲咁嘅嘢啊？ 唔會， 大佬。而家淨係驚你食得肥得滯、 嗯。 以前皮黃骨瘦係正常。 唔係啊，但我講緊咧係。是而家呢個年代咧，即係咧，就算可能你係就咁住公屋咧，你好少見到公屋啲靚妹咧係波大腰細嘅，即係波大腰粗，即係可能係大肥婆。你即係如果咧，你喺街度咧，通即係你如果你認識咧，有啲咧個波好圓，條腰好幼嘅咧，個樣咧仲係幾標緻，通常都係有錢人。 點解咧？ 我就係唔明咯。係 咪因為識打扮？ 打扮可以打扮個樣，但係唔可以打扮個波。 打波，唔係因為屋企可能即係點講，有啲營養或者有啲嘢 keep 得到啊，或者嗱好老實講一樣嘢。 你有冇見過啲波大腰細，即係除咗係雞啊，波大腰細靚女，然後係窮人咧？ 又好少、 啊。係咯，真係冇識過嘅，你發現？ 我識到好多有錢人，嗰啲醫生好多都有錢，冇波，男人樣、啊、要粗咧，怪獸。 咁啊，嗰啲人真係知識分子係咁啊！ 知識分子係咁啊！屌，唔係嗱，我點解會咁講話波大腰細嗰啲通常你話係有錢人？我覺得第一係識打扮啦，第二樣嘢可能即係識得去點樣收下身啊嗰啲。 同埋 都冇錢，屌你收條 你好細個已經知道咧，嗰啲係會成為你日後發達嘅資本啦。 啊，你講啊。 係啊，即係咧，我諗係。 哇！開人燈先。 其實講真，你識啲女咧。 啊。 你都知道，即係而家好多女都其實認識到咧，即係自己嘅身形或者係自己嘅性特徵啊。 係揾錢嘅象徵啊嘛。 或者係會幫助到佢成功嘅一啲。 啱啱。 係咯。即係我諗，如果而家呢個年代冇咁諗嘅女仔，先至係有問題。 先戇鳩嘛！你讀得書多就得噶啦，讀得書多收皮啦。你個波唔大啊，真係戇鳩啊！ 你個波大好過你有。 唔係個樣靚好，第一樣靚，第二波大。 係。 即係你已經係 樣靚可以行純情路線。 啱啱。係 啦，波大就有多兩個條件啦。 等一樣嘢啫嘛，阿妹，阿妹你唔好嬲啊！我知道你集集都有聽。阿妹個樣係即係成個安德烈塔圖咁嘅，出到嚟係即係。话失礼，阿妹去揾工，我谂俾好多人着数。 佢咪冇波噶，但系 以前肥，即系有 baby fat 嘅时候好啲。嗰阵 有冇揸过先？ 想唔够胆，即系而家少啲啦。但阿妹 而家少揸咗，即系以前就成日揸。 我唔够胆揸，斩柒你阿妹！即系阿妹个样系即系靓女啊！即系你一睇落去系安德烈塔图嗰啲鬼妹样嚟噶。 吹笑得唔得？ 我想试下，唔够胆，即系。佢揾工係著數過好多人㗎，即係你睇佢一揾工，你話請秘書諗都唔使諗，一定係呢啲樣㗎啦，即係睇得㗎個樣係。 鬼唔知咩？即係靚女係容易成功好多。 係呢個係真㗎，靚仔靚女都係。 即係咧，我覺得近年咧，即係你有時睇下《蘋果日報》咧，成日話呢個哈佛大學今年又出個驗友報告咧，證實咗呢、這個個樣靚啲咧，揾工係容易啲啊！我撚鳩你，使乜你研究啊？我都知啊！ 即系你个样生啲柒头皮，你搵唔搵到嘢做咯？屌你！ 所以你话即系嗰个咩佩林啊，即系 话佩林真系成个四仔明星咁。 佩林系战斗格， 唔系佩林都未够战斗格。我介绍一个非常之靓嘅即系女嘅总理俾大家识，前呢个乌克兰总理嗱，点解？ 佩隆夫人啊？ 唔系啊，莫贵斯科啊？ 莫贵斯科？ 莫斯科？莫？季莫斯科、啊、大家上网打季莫斯科三个字，季字个季，莫斯科个莫，季莫斯系莫斯科个斯，科系莫斯科个科。季莫斯科咧最出名系咩咧？攞一条孖鞭围住个头。我话俾大家听，佢曾经上过 L 嘅杂志封面，佢比好多嘅专业 model 还靓还美艳。大家只要一睇季莫斯科个样，只要讲一个字，哇！点解普京会停嗰啲石油气就系因为想屌鬼莫斯科閪，谂都唔使谂，系靓女到你净系讲哇，鬼莫斯科你真系上网睇，你净系讲一个字哇， 咁样犀利？ 系啊，你讲佩林行捻埋一边啦，真系真系行捻埋一边。 佩林只系一个搏嘢机器啫，其实。 佢靓过佩林好多，即系有腥味嘅。你第一间大家上网睇一睇， 但系唔系好砌嗰啲一个样。 你一睇个样就想有性幻想，谂都唔使谂，真噶，好靓女个样啊。咁佢被誉为系 自從即係戴安娜死後最靚嘅一個國家元首。 喂，我哋下一集就不如嚟又嚟講下呢個外表同埋成功嘅必然關係。 OK， 大家話 OK， 拜拜。